政府对项目的睇法。华特迪士尼宣布将会裁减32000名员工，主要涉及主题乐园的职位，较九月时公布的28000人多，出年上半年生效。新型肺炎疫情严重影响迪士尼乐园的收入。华特迪士尼早前说，由于加州迪士尼未知道几时可以全面重开，正在当地解雇更多员工。巴黎迪士尼乐园就因应法国政府实施封锁措施，遏止第二波疫情，自上个月下旬以来关闭。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晚间转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19点，升149点，总成交金额113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9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86蚊，升13蚊；美团308蚊，升14.4；阿里巴巴269蚊，升2蚊；中国平安90.9，升1.5；小米集团26.6，升4.5；汇丰控股42蚊，跌3.5；比亚迪股份189.9，跌2.8；盈富基金26.94，升1.6；吉利汽车22.9，冇升跌。建设银行5.97，升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361，瑞士法郎8.537，澳元5.706，加元5.961，新西兰元5.426，欧元9.241。每百日元对港元7.4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42。日经平均指数报26537点，升240点。港金现价报1679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6美元，卖出181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轩尼诗道去北角方向近道老智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一带车多。另外在青康路近青衣西路的坏车都已经拖走，现在青康路已经解封。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汇景花园就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就排到去鲤鱼门道近游翠苑和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所以现在东隧过去九龙方向是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现在港岛过去九龙的龙尾就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红隧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车多缓慢。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红棉路美利酒店行人桥底、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天水围。最后啦，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38，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4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冇错，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啊嘅点歌对象已经系今日晏昼嘅时分，摆咗张相上网啦。 系啦，咁无论系 Facebook 啦，定系 IG 啦，你都可以见到。一碟非常之咁新鲜同埋诱人嘅大闸蟹， 系啊，系啊，呢期兴啊， 当做系佢啦，咁样，咁你觉得有啲咩歌好啱而家即系点俾大闸蟹听嘅咧？ 冇错， 呢句说话真系好奇怪， 喺一个音乐节目度，居然有主持喺呢个应该香港开埠以嚟第一次讲，大家有咩歌想送俾大闸蟹咧？ 无论系生嘅定系熟嘅都得，无论系边个湖出产嘅都得。咁 你知噶啦，呢期大家本身会即系会食开嘅就当做啦，再加上寻日嘅新闻之后，令到大闸蟹嘅市价同地位啊又再提高啦，咁样。 冇错啦。咁我哋梗係趁下去啦，係咪先？咁高嘅討論度，所以有啲咩歌你覺得好啱送俾大閘蟹嘅？我真係好怪呢句嘢。係啦，冇問題啊，我哋堅信啊，你哋係會有啲好好嘅提議嘅，去我哋 Facebook 啦或者 IG 咧留 comment。送首歌俾大闸蟹啦！ 你哋得嘅，上个礼拜我哋跨物种送俾两只铜狮子都有人饮到劳斯莱斯啦，大闸蟹边难到你哋啊？ 系啊，期待啊，期待有啲非常之出色嘅答案啊！我哋都 咁咪饮食节目咁啊！第二样嘢想讲嘅嘢食咧，佢就叫劳菇啊！ 哇，呢、這个真系当做到不得之了啊！ 好似话唔知八九月啲时分开始有啊，跟住以往嗰啲秋天咧，去到即系而家啲月份睇街市度就会见到啲好靓嘅劳菇咁样样噶嘛。 系啊，所以见 但其实我未听过，未见过， 我都未见过。啲人话生得好似龙眼噶嘛。 系啊， 系啦。咁点解我哋两个好似黐咗线咁，无端端咁硬骨地要讲劳菇呢？因为劳菇今日当做到咧，你打电话嚟咧就可以得到 有嘢派啦。 系啦，答啱一条问题咧就可以得到一版啊，有劳菇呢样植物喺上边嘅月历啊，非常之靓。 唔系送劳菇俾你，唔使惊。因为劳菇讲嘅喺即系印尼当地啊呢个苏门塔腊嘅一个特产咁样， 系一年有得做嘅， 冇错。咁咧，我哋因为二台邀请到画家叶晓文咧，就画咗12种喺印尼当地好有特别意思嘅植物啊、水果咁啦。咁啊，亦都创作咗一个 Q 版二台 DJ 嘅策划，即系我同阿琼都 Q 版咗啦。 我想话你真系， 但系冇收到嘅。 唔系，我想讲大家真系要得到嗰本嘅月历去睇一睇啦。 嗯， 如果我系听。是好似一个飲食节目，我一眼望过去嘅时候，我就见到肥妈同六号企喺嗰度，我手上揸住一大抽嘅劳菇， 我攞住一粒仔嘅劳菇， 系啦，我哋两个即系揸住劳菇，即系喺度微笑，真系非常之有呢个飲食节目嘅风范。 我转头 cap 张相俾大家睇下， 系啦，同埋最紧要嗰样嘢系咩啊？最紧要嗰样嘢系。我睇完之后同波胜讲啦，波胜即刻问啊有冇厨具想赞助我哋咧？哇，真系非常之似，所以为咗大家咧，令到你哋揾得出啊有几似，我哋之后想做个投票，我哋希望我哋骚动音乐听众人手一半啦。 系， 咁但系其实系冇办法嘅，因为都系得40个高塔。 系啦，咁你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答中呢一个问题就可以得到噶啦。个问题就系月历当中骚动音乐主持严琼同埋波胜。所在嘅月份当中或有乜嘢印尼特色嘅植物呢？ 系啦，头先我哋讲完大闸蟹， 头先讲咗咁耐都系得一样啫，你唔会答大闸蟹噶嘛？应该， 因为大闸蟹。 总之今日点歌俾劳菇啦，仲应景。 因为呢个真系太，即系对于香港人嚟讲，可能冇大闸蟹咁热门。 都系嘅。 系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今日就会点唱俾劳菇、劳菇、劳菇、劳菇、劳菇噶啦，系啦， 劳菇和内菇咁啊。系啊，1872388名额咧有40个，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咁啊！德哥帮你听紧电话，答啱头先条问题就系、是、呢个月历当中，我同阿琼出现嗰个月份，即系八月份咧，出现咩印尼特色嘅植物咧？ 系啦， 头先讲咗咁耐， 系啦，再一次提醒大家，我哋今日咧全程点唱大行动，系点俾 大闸 蟹，而唔系劳 菇，亦唔系龙眼咁样样，亦唔系肥妈同六号嘅，系啦，大家。哇，讲到咁样，大家识打嚟啦，我系尽力噶啦，个月历你都未收到，你好地地唔会知噶嘛，你点会知嗰度有劳菇啫，系咪？ 咪同埋呢个会唔会对于香港人嚟讲都系好陌生嘅？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想认识多少少咧印尼文化嘅食物啦，等等啦，即系要打上嚟啦，因为你就可以由我同波胜嘅手上认识咩啊？ 劳菇嘛， 系啊，唔系大闸蟹啊，系劳菇啊。 打电话嚟啊，同埋发现啊，头先话认识多少少，我都认识多咗少少关于劳菇呢一种嘅植物啦。 系。 嗰样嘢就系、是，原来食劳菇嘅时候要非常之小心，因为啲蝎子咧，原来会匿喺佢嘅果实当中啊，有机会。 啊，咁之后会发生咩事啊？ 如果万一你唔小心被蝎子刺中嘅话，就会 痛。 风若沿着缕线攀爬，解约总可抑制它。 你想讲咩啊？ 我想讲啊。 讲啊！ 呢、這个音乐节目真系好串， 几有诚意啊！特登拣只歌嚟踢卢姑啊，大佬。 卢姑啊！ 一心中竟复发，你也许惊怕，原来未真的好过来，无从招架，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记着难挨还是这一刻，高笑一笑蜕变重生。算上可开窍吗？那里擦出疮疤，化做记忆后再抵抗更差，那就疗伤，来诚实面对这旧患。伤口若是沉痛，试着细味再支撑，复原然后。怎么过度难关，直面喊是像刀锋刺进入心房，跟自我共对提炼到进化抗体，痛处会消减，你原来藏着了这旧患，好好学习沉痛，在坏那一瞬间，你也会敢去习惯，然后回望每一刻，方知轻舟过万重山，别忘记今晚。 继续表现我哋花式踢歌嘅呢个传统。 哇，波胜今日啊，真系几咁精嘅惊人啊，精彩啊！咁我想讲，系啦，我一定话俾大家听啊。头先嗰个谂嗰个踢歌嘅玩法系佢谂嘅。 做咩口窒啫？讲到虽然唔关你事啫， 心虚啊，有啲咁嘅 partner。 系啊，讲完卢姑之后，我哋为大家带嚟许廷铿嘅呢首派台作品啦，即系佢呢张新碟 Negative 里边，即系嚟到呢一首啦，叫做《痛》啊。本来我哋谂咗个题，今日讲嘅，跟住就头先醒起要讲呢个卢姑啦， 因为俾卢姑打一尖啦，所以我哋听日再讲嗰个话题啦。 系啦，因为我哋发现点样转个踢都落唔到去下面嗰 part， 我哋决定顺势讲啦。因为我又真系醒起一样嘢嘅，大家都知道阿琼咧，可以话我哋港台嘅美食家啦，因为佢真系好中意食好多嘢。有阵时我哋譬如打边炉啊，或者咩都好，都会问佢喂有边间推介啊成。 系， 咁所以。我就真係諗起一個問題，其實你每一年會唔會有啲特定嘅節日，有啲嘢一定要食嘅？譬如我頭先講，我哋諗住點歌俾大閘蟹啊嘛，今日我係醒起咧。 但係呢個我係陌生嘅，呢、這個美食嘅領域我係陌生嘅。 你係少嘅。 咁我知道我哋台咧，譬如 Kitty 啊、茉莉啊， 茉莉好中意㗎。 係啦，係對呢方面比較擅長嘅。 係啊，以前 咁同一時間俾我補充一句啦、哦，因為有啲聽眾咧就哇完全打唔通啊。系啊，因为佢哋太想睇下卢姑生咩样啦。 卢姑真面目。 系啦、啊，我哋而家个热线咧非常之爆嘅，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啊吓。 系、啊，因为得哥一个人听嘅。 系啊系啊，得阿癫一个听，佢都就嚟癫噶啦。 系、 啊，所以大家俾多少少耐性，1872388 啦，系啦、啊。讲翻阿莫呢，以前会约噶，每年都。 系啊，佢每年都。 大汁蟹，啊、大汁蟹，食好多汁啊咁样。 可唔可以唔好将佢模仿到好似有啲缺陷咁样款？咁但系咧，头先波成就问我有冇边啲食物咧，即系譬如当造。又或者一年即系大家捧场啊，点都会食嘅。咁我谂会想讲嘅系盘菜。 哦， 系啦， 但系其实咧呢个咧讲得通嘅原因系因为我哋全家咧某程度上都当佢系边炉咁打。 我细个有咁样嘅谂法噶。 啊，你唔觉得似咩？ 跟住失望咯。 点解啊？ 因为个感觉有少少唔同。细个嘅时候啊，讲紧，因为个样好似一个煲，啲粟摆晒喺度，仲要唔使自己夹， 系啊， 一打开就有得食咁样。 系啊。 咁但系个汤底唔系沙爹啊嘛，因为。即系佢用嗰啲，譬如 南 乳、南乳汁啊，即 系 嗰类嗰啲。咁细个对于呢一种嘅味道咧，味系好中意嘅。咁大个当然 OK 啦，哇，索晒嗰啲萝卜啊、啲腐皮啊，嗰啲好正啊。 但系其实我必须要讲，呢啲所谓应节食物咧，我都未必系好叻嘅。 嗯。 但系我想提名一个主持，佢叫做彭咏仪王咧，佢真系非常叻。 嗯。 你仲记唔记得旧年开年嘅时候，我哋去咗阿凌子维屋企？食盘菜嘛， 好似系 系啦，因为其实我屋企每年都有盘菜食嘅，咁、我每年就系唔同嘅叔伯舅父去订翻嚟，因为佢哋会倾嘅，即系话今年边个订啊，阿三啦，即系我阿爸啊，因为排名第 三， 系啦，咁啊可能大伯冲出嚟话今年我嚟啦咁样，咁其实我觉得我都算系食过唔同味道、唔同搭配、唔同价钱嘅盘菜，咁但系讲真的，阿姨订即系我咧订嗰个咧。嗯是平得你又真係幾好食㗎喎。同埋你知道我哋班人幾冇計劃㗎啦。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問啦，連一個星期都冇就逼人哋交盤菜俾我哋啦咁樣。但佢話就同個老闆好似好熟咁，老闆就俾我哋打尖啦咁樣諸如此類。咁、其實都係好食嘅。但我唔知道嗰啲所謂嘅傳統食物好食嘅點喺邊度，可能就係要淋啦，有啲食物。 係啊係啊。 有啲食物。 要熟啦。 要 夠熱啦，你要食嗰啲盤菜凍㗎嘛。係 啊咁樣。咁但係問題我首先話，我覺得個汁唔好太鹹。 啊， 系啦， 系系系。 如果死咸咧，就真系唔得嘅。咁但系我会觉得好开心嗰样嘢就系佢嗰盘嘢又唔咸啦。咁、但系同一时间，我好中意食啲好索味嘅，譬如萝卜啊、腐竹啊嗰啲。但系嗰个味又索得好香。 好想加啲竹升落去，再索一索咁样。 唔系，同我 想加 乌冬 嘢。完全系当佢边炉咁样打。 系根本就系一个边炉喺我哋眼中。唉，好啦， 咁所以磨呢系嘅人称上水之父嘅彭咏仪咧，佢好似 对呢啲传统食物系比较有心得嘅。 系啊系啊，即系好多噶，佢有时候会唔知咩整下啲汤圆啊，定乜鬼嗰啲咧。咁、所以佢嗰个节日气氛系好强烈嘅，佢本人 节日之鬼嚟咁，好中意过节噶嘛咁。 系啦，咁的而且确有受佢感染嘅，因为我细个就冇乜点样食，即系而家其实越嚟越少嘅所谓应节食物食嘅嘢。即系你月饼啊嗰啲咯，咁跟住去到如果你话同节日气氛近啲嘅，我真系秋天屋企会出现真系打边炉啊， 哦，打边炉呢个对于我嚟讲唔系季节性噶嘛， 而家就已经唔系啦嘛，同埋嗰啲唔系一啲传统嘅嘢食啊嘛，咁所以我屋企从来都冇乜话去到边一啲月份一定要食，屋企又冇人好食大闸蟹啦。系啦，咁所以头先盘菜嗰啲咪过年，大家唔想煮餸所以先买咯，唔系因为佢本身嗰个意义喺背后而去买咯。 哦，喂！但系我想话你哋屋企即系都冇人特别渴望，即系譬如几时几时啊，有得食啲乜嘢啦咁样嗰啲嘅， 真系冇啦。 即系譬如榴莲嗰种咧， 没有，冇人中意食榴莲嘅屋企。 哦， 可能唔抗拒嘅，但系唔系特别好啦，所以屋企冇乜榴莲，屋企好似冇乜嘢食噶。 我忍唔住讲咧，咁呢个即系同家庭教育有啲关系，因为我屋企都算系季节性几好期待嘅，即系譬如去到夏天，我阿爸就好期待有得食荔枝，因为荔枝开始当造啦嘛，咁样，咁即系有啲生果咧，即系我阿爸系好知道几时当造啲乜嘢，咁然之后就去果栏跑翻嚟咁样噶啦，所以我屋企都系几容易陷入一种，哎呀，就快有得食乜乜乜啦，咁样嗰啲嘅屋企嚟嘅，咁但系咧，以我咧同波成而家差唔多做咗个零月节目啦， 系。 你真系劣食之王嚟噶！ 我系啊，反正食完都系屙翻出嚟噶嘛，我成日觉得唔好嘥钱喺呢啲地方。 咁你迟早都会死啦！你而家仲喺度唞乜鬼气啊？咁 大哥迟啲先到嘛？ 因为其实真系，因为我即系之前同 Eric 夹嘅做 partner 嘅时候咧，佢系冇劣食嘅，因为你知道其实食几多对于佢嚟讲，佢系要消耗翻同埋要 train 翻噶嘛。 啱啊！ 所以佢对于佢食落肚嘅系非常之有高要求，因为佢都食得唔好嘥。但系去到波城呢一度啊，我喺飲食方面完全系一个新嘅世界、新嘅体会啊！就系咧，佢可以话俾我听，我去一个好劣食嘅地方拍个饭， 落楼下系咁食个饭得啦。 跟住你知唔知佢爬完上嚟，即系我哋每个可能都会时间好紧，就落去求其食啲嘢上嚟啦咁样。咁但系食完之后觉得，唉，食得好唔开心啊，因为唔好食啊咁样。但系你知唔知波城系会同我讲咩啊？我好爽啊！ 哦，系啊， 头先食咗个唔知乜汁，系唔知乜汁，唔知咩餸， 好中意食嗰啲， 差啲讲咗。 系我就知大家都小心。 嗰啲乜乜嗰啲杂扒饭好中意啊，加嗰啲无聊嗰啲汁啦，用无聊好似唔好加，我第二个字取代嗰个数目字啊。跟住系啦，即系加嗰啲洋葱汁啊，我琴晚先食完。啲洋葱汁或者烧汁，跟住配一块扒，跟住个饭侧边有啲配菜，咁你咪有蛋白质啦，有纤维啦，同埋有呢、這个咁咩嗰啲叫咩啊？饭嗰啲叫咩？突然间醒起， 碳水 啊，碳水化合物啦，嗰啲就好似齐晒所有营养喺煲嘢度啦，咁样样。 但系个卡路里系劲高嘅，因为个汁。 同埋因为喺我嘅概念里边咧，如果食得好贵但系唔饱，同埋食得好平但系好饱咧，咁如果贵系好味，平系唔好味，我会拣后者嘅。我会爽啲啊！哇，$30食到一餐饭，跟住哇饱肚正，但我俾咗嚿几两嚿水食完，哇唔饱，好似冇食过，花要拍半面，我会觉得好嘥咯。同埋而家多咗食饭嘅时候去即系听歌啊，咁要准备节目啊，剩嗰啲好多时候真系偷食饭嘅时间，因为净系个嘴要喐，我耳仔可以听住歌，你分配咗你嗰个唔同嘅五官嘅功能啊嘛。 我真係好期待你一間會寫啲咩信俾大雜牌呢一個貴格唔飽嘅食物，我都想睇下你會寫咩信俾大雜牌。 一間嘅歌同埋封信都有今日食住飯嘅時候諗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75宗属于本地感染，6宗是输入个案。在本地个案当中，13宗感染源头不明，其余62宗和之前的个案相关，包括59宗和歌舞群组有关，令到相关群组的累计个案增加至311宗。至於6宗輸入個案，患者包括一名羅馬尼亞海員、兩名美國空中服務員，其餘3人分別由英國、俄羅斯和仰光抵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當局決定一次過進行現職公務員宣誓和簽署聲明，不會分階段落實。當局正係諮詢律政司意見，如果有現職公務員唔簽署，管方必須採取嘅跟進行動。佢強調，如果拒絕宣誓或者簽署聲明，屬於較嚴重嘅事情，升遷一定受到影響，但係細節要同律政司溝通。被問到有關做法會唔會影響公務員政治中立，聶德權話：政治中立嘅意思，不是站着不支持政府又不帮忙。至于日后公务员参与集会会不会被指有违承诺，聶德权说，除了特定职系的人员，其余公务员有自由参与集会，最重要是不违法，亦都不会令人觉得和公职身份有冲突。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政府密切留意物业市场发展，目前睇唔到任何数据或者事实支持改变需求、投资或者炒卖管理措施。陈凡喺施政报告记者会上回应楼市辣椒嘅时候话：差饷物业估价署第3季数据显示，供楼支出占家庭入息中位数77%，比去年同期嘅73%高。另外，部分一手樓交易去得好快，樓價向上。陳凡又話：目前私樓佔本港住宅樓宇54%，可見市民想有自置居所。住房是市民的剛性需求，政府要為有居住需要的家庭提供適切居所。正在南韓訪問的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和總統文在寅舉行會談，雙方就中韓關係和朝鮮半島局勢等的議題交換意見。王毅說，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以來，中韓雙方增進彼此友好聯繫和夥伴關係。他向文在寅轉達了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口信，认为同文在寅的友谊和互信非常重要。文在寅说，愿意继续同中国合作，持续推进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他对中国至今在半岛和平进程中 發揮的建設性作用和合作表示感謝。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朝早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晚间转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大消散，而家一带只系车多。咁较早前咧喺东隧去九龙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亦都已经取消，咁但系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咧，交通而家都系比较挤塞，东行嘅车龙排到近和富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接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观塘道德宝花园地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红棉路美利酒店上行、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天水围。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一年四季呢，你最喜欢哪一季啊？ 一年四季最喜欢应该是现在的秋天，因为它又不像夏天冬天那种呢，一是就很冻，一是就很热那种对身体的刺激。还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在街上面行吹月风很舒服呢，觉得自己和大自然的 connection 呢在秋天是最近的。亦都可能因为咁啦，个人比较放松啲，好自然就会浮起一啲开心嘅往事，或者一啲挂住嘅人啦。 冬别下来接一弯，快乐一瞬已匆匆流过。春花秋上满落下，彼此间答应过分担，难过。吹起，怎么不见你？忘 意识间，印下那月那日昼夜拍散。跌宕路程摇摇漫漫，赤地下布满了诗意，为何？念过于 这首歌呢，灵感是来自于德国一个民间故事，就是讲由村民的角度描绘对人的思念。亦可能因为这样，编曲上面特登用了长笛，有 Percy 的这首《不日之约》。不要讲这么久以前，我们不如就是讲现在。你有秋天，亦都代表慢慢临近年尾，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年做过些什么呢？曾经的年头定了些什么目标，做到多少？第一话是日日劳劳碌碌之后不记得做一些事呢？ 最近你会有去入场睇张敬轩演唱会，应该会听到张敬轩介绍佢嘅名字。喺演唱会担任 programmer 咧，佢嘅名字叫钟楚乔初。一首佢自己包办好多部分啦，包括作曲、编曲、监制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 Midsummer。有一种懒洋洋嘅感觉喺啱啱首歌里边，但嗰种懒洋洋咧唔系舒服嘅，唔知点解，而系一种逃避紧现实嘅感觉，好想发个好梦，咩都唔去理。但如果个梦系唔好嘅咧，又或者瞓醒嘅现实比噩梦更加恶咧？ Like walking along the colorful street.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words you take? Like climbing over uphill. Your friends are gone, gone, one by one. The shapes are shape, shape, bit by bit. You blind your eyes and remain silent. 除了这首歌的意思之外，我都很喜欢它的编曲的。第一就是它到 Music Break 之后的加速，还有 Music Break 当中一段非常之好听的 Bass。听个鸡蛋蒸肉饼的 Wake Me Up。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我哋有嘉宾上嚟，你谂住赠咩字俾佢咧？ 听清楚啦， 学在苦中求，李克勤中练。 哇，好犀利啊！大开眼界。 先邀请我哋今日嘅嘉宾系有李克勤嘅，你好， 大家好， 系啊。啱啱嗰句嘢听落去还好嘛？ 我觉得前辈真系前辈，你系最冷静嗰、那个，因为其他好似见鬼咁样望住我哋两个。 系咩？有咩咁？ 可能估唔到我哋会用一个咁样嘅方式嚟迎接嘉宾啦。特别系音乐节目， 在咩啊？ 学在苦中求，李克勤中年。因为原句就系艺在勤中年嘅，咁我哋就攞咗嗰一句嚟将你个名字放咗落去。 学在苦中求 ，OK， 系啦， 好， 系啦， 有啲文采。 多谢。 系我哋拣咗好耐嘅。想了很多 我真的将它实物化的、 哦、是的是 的我们目标就是希望全香港的歌手 家中都收过有一个 是的我们请我们的礼物小姐将这份礼物送给黑勤 很精彩的是的望出嚟， 我就睇咗好耐都未开嘅，点解 好紧张啊？ 收心去，好嚟啦，三二一，耶、yeah! ！ 哇，系。 呢、这个话， 喂，呢、这个好似你、哦， 系因为真系我同佢嚟噶。 我知道真系好似、哦， 系咪啊？ 咁同埋每次嗰个题咧，即系譬如啱啱呢一个一个诗句咁啦，即系起一个题，即系得意之外，希望喺从中会唔会揾到一啲咧嘉宾嘅故事啊？咁喺呢一句里边咧，我哋都想了解下，即系黑琴会唔会有一啲由细到大学嘅或者技能嘅，你真系曾经好苦练过，佢希望 达到某一个 系啦。可能细个去玩一啲 理想当中嘅水准， 运动又好啊，或者一啲艺术上边。 坦白讲，即系实不相瞒咧、嗯，我系好中意学嘢嘅， 系系， 但系我系好急功近利嘅。 OK， 系即系学吉他咁样咧， 嗯， 咁我就即系一嚟就唔喺嗰啲基本功嗰度做起啦，一嚟就要弹歌噶啦，咁即系好想由一步由唔识嘅一跳就跳到上，我已经可以喺台度表演啦。咁、哦、我就尽量希望喺即系最短嘅时间之内咧。就達到目的，即係邊一啲基本功係必須要學，先、至可以去到嗰個喺台度表演嘅，就淨係學嗰啲、 哦。 其他嗰啲其實呢啲基本功咧喺台度表演都唔係好使，唔好學住。咁我就係一個類似咁樣嘅，即係其實我係由細到大都係咁嘅，即係我揀一啲最需要學嘅嘢學。我好中意個運動，譬如踢波，我真係學嘅、學到咧到而家我有小朋友啦，咁、我个仔去上堂嘅时候咧，我都跟埋去上堂嘅，即系我又会觉得我中意呢样嘢，我又唔介意我而家即系头先讲咩中年啊，虽然唔系嗰个字啊，咁但系都而家即系中年啦，我都唔介意去学嘅，因为我觉得我又冇觉得系学任何嘢系有分咩嘅年龄或者，哇！我而家呢个年龄先去学嗰样嘢。好似過咗咯，會唔會覺得尷尬？我又唔覺得有呢樣嘢，我真係覺得，總之我覺得對呢樣有興趣，我咪想去學咯。咁不過而家時間好寶貴啦，就專闢嗰啲即係用得着嘅先學咯。 OK， 例如近排有冇一啲新嘅興趣開始投入？ 近排咪學緊 golf 咯，因為其實我打咗好耐嘅。咁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好多時即係踢波要好多人噶嘛，咁、所以就唔係成日都可以踢到咯。咁但係啲比較少啲人嘅運動，譬如羽毛球啊，譬如golf 啊，咁其實一路都有之前有打嘅，咁但係咁時間關係啦，成日都飛去又唔係香港，咁就好難要求打到個好嘅水平。咁但係而家咧，因為時間多咗啦，咁除咗做呢一張。格林童話或者韋少紅貓嘅唱片之外咧，其實冇咩特別嘢做嘅，又唔可以翻得內地做 show 啦，咁所以就多咗好多時間，咁咪學翻羽毛球啊，學翻 golf 啊，咁就一學就自然會打得好啲咯。 跟住係即係揾教練， 係啊係啊係啊。 哦 ，OK。係 啊。 但係呢一種速成法咧，某程度上咪都要同大師級去學先得㗎？係咪有意識地即係譬如我要學 golf 嗱，咁嗰、那個。嗰、那個老師係邊個當然好重要啦，咁佢都要配合你噶嘛，即係你見到曼聯即係個領隊都好緊要，咁除咗啲球員緊要之外， 點樣 即係個球員緊要啦，個球員嘅態度好緊要啦，咁、那個領隊好緊要啦，咁當然老細都緊要啦，咁其實缺一不可，咁所以即係你要揀一個即係啱你嘅教練咯，即係譬如我個。吉他嘅老師係好清楚我想要啲乜嘢嘅，咁佢唔會 教我太多，你都唔练噶啦，嗰啲 fingering 嗰啲，咁你即系 唔 好嘥时间去搞呢啲。总之你课你做 show 出咗嚟靓靓仔仔，行出嚟见得人，咁你系要嗰啲噶嘛？咁你就唔该你嗰啲时间净系去学嗰啲嘢咯。咁我就会拣嘢学咁咯。 但你啱啱用到即急功近利呢四个字啦，但喺我嘅角度听完之后，我觉得其实你都有天，即系你系好有天分，你先至可以喺短时间，譬如吉他又好嗰啲。 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啊。 OK， 点解咁讲呢？ 我觉得反而你学嗰阵时，你接触你吸收嗰个能力嗰个快慢，比个天分更加重要。即系呢样嘢，你可以喺即系大家都学，大家都得五个钟头嘅啫。 系 你学得快过人，或者学到多嘢过人啫。咁呢个就我就觉得紧要啲嘅。咁天分都要勤力噶吓。咁你嗰五个钟头都真系要好勤力先得噶。唔系你斋天分，你真系系咯。 我觉得吸收能力强都系一种天分啊，因为即系 都系嘅。 即系譬如学运动员、学羽毛球嗰啲都系咧， 都系嘅。 大家从零开始学，咁但系可能。有時會發現自己比同期嘅同學好似快啲就去到某一個 standard。 如果慢發個慢啲嘅就揀個第二樣啦， 我就解轉啦，唔好嘥時間再慣呢一樣噶嘛，咁樣 時間好寶貴噶嘛，咪係 在童話國打造，鞏固堡壘，為著愛慕，從未信俗世那一套，一結婚會等於繁忙。合作整电灯，再整蛋糕，小小蜗居一起打扫，期待肚内那个婴儿要怎样抱。从伟大航道行到骨头路，时代再坏你也给鼓舞，教子女长长字母，讲到同孩共老，遇见美好。你我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暴风雨内更满足你希望。明日到一千岁，我们还拥抱，估对方肥胖会更早，谁也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世上有爱的乐土。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我们如此一辈子，小确幸的两老。话最荒谬，总有丑太难被接受，年月过便引发批斗，短处数到担心会遗留，善意的付出已经没收，疮疤一天天的深厚，承诺漂亮但那感情已经没有，埋怨六年后，投诉十年后，甜蜜慰问也听出诅咒，斗子女游说善养吵架，然后内疚便要放手。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内会变得越恐怖，还未爱多一岁已无缘拥抱，趁对方肥胖太过早，难过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种出杂草。 睇你黑勤之前嘅派台作品，歌曲名称格林童话。 以来，中韩双方增进彼此友好联系同伙伴关系。他向文在寅转达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口信，认为同文在寅的友谊同互信非常重要。文在寅说愿意继续同中国合作，持续推进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他对中国至今在半岛和平进程之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同合作表示感谢。文在寅说韩中两国在疫情之下仍然继续进行各种双边交流，为国际合作起示范效果，期望王毅在中韩和两韩关系发展方面发挥更多作用。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晚间转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 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去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太古城。至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窝打路道那边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开始多车，龙尾接近翠屏南村，而将军澳入口都有车龙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城市花园。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车多，龙尾基利臣街。南区香岛道出去浅水湾道回旋处慢车的，龙尾近深水湾泳。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平石村交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介乎渔港湾至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松苑。提一提大家，受爆水管影响，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近湾仔消防局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了，车辆不能够由洛克道去中环方向转入坚拿道东。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天水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音乐话你知，寂寞可以有唔同嘅理解。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人。 音乐话两个人彼此深爱，亦都能互相伤害。 矛盾只因心爱着你，指望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而家去到 边 度咧，都要 探 下 热 先得。 其实咧，你个最热系边度呢？我觉得整个议会同埋成个政界。嗰、那個温度都好高， 我又覺得係喎，而家又冷戰啦，又經濟蕭條啦，加埋白色恐怖，我覺得好凍喎。 政局風雲變幻，電視節目《以事論事》討論環節正視温度計，重量級主持余若薇、曾玉成、火發陳月慧請嚟嘉賓為當下嘅政情去探一探熱。今晚8点，港台電視31。 中文歌曲龍虎榜盤州精選， 向前行。向前跳， 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随想吧，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愿再降也荡，吹吹风。 Jackson 呢一首以三拍旋律作为主轴嘅作品，由歌词到 MV 构思都系以舞蹈比喻人生，有起承转合，有跳得好，亦都有舞得差嘅时候。但用心跳，总会转到去新嘅一天。作曲编曲林家谦，填词 Oscar， 监制陈奕迅、林家谦。数码四个星期微升一级嚟到我哋本周龙虎榜季军位置。陈奕迅致明日的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在苦中求，李克勤中年。 嚟到六点十一分，苏动音乐翻嚟有波声，有严琼，仲有今日嘉宾李克勤。 咁啱啱咧，即系克勤有讲到啦，而家呢段时间即系除咗学新嘢之外咧，当然就系准备紧即系自己唔同嘅歌曲啦。咁、啊，广东歌曲嘅派台作品咧，嚟到呢个第二主打《喂食熊猫》呢一首歌嘅。 呢次做起晒啦，成日点即系，好似好多年都都未试过有一啲咁样嘅事情出现，通常都系因为即系成日飞嚟飞去啦，咁啊好多时间唔喺香港啦，咁所以咧就永远有条死线喺度嘅，咁嗰条死线咧就系、是、你拍紧 MV 嗰阵时候追，哇唔得啦，要出啦，咁啊就录紧啲嘢嗰阵时候，或者派紧台我哋上嚟做紧节目嘅时候咧、其实啲碟咧多十居其九都系未做完嘅，都系喺度赶紧，一路要赶，但今次咧你谂下我几轻松，我啲所有做晒，因为做嘅时间可以好充裕，做嘅时间可以好长，咁其实由过咗农历年一路，其实嘅工作都系主要系围住呢一张专辑咯，咁所以真系可以就唔啱录到啱，唔完美录到完美为止。 系，因为见到你嘅 post 都会见到 hashtag 就系最新广东专辑，咁大家一路都好期待紧，即系你慢慢揭中每只派台歌之后，跟住会有啲咩咧咁样。 今次比较特别啲嘅就系、是你可以。polish 即系雕琢嘅时间可以好耐，譬如话我收到呢份歌词，觉得有啲人唔系咁好，你可以再同嗰个填词人去倾，跟住再改完之后翻嚟再唱完之后都仲系觉得唔好，再改，以前唔得啦，冇时间，冇得改，系你又冇时间，个填词人又冇时间，咁录音又冇时间，咁佢改咗都录唔到，咁今次唔紧要啦，虽然可能其实系得两句唔好。听日你冇时间填，唔紧要啦，我俾多三日你啦。 哦， 三日唔得，俾够一个礼拜啦。咁总之我都想填再好啲，即系吹毛求疵地嗰两句要再好啲嘅。或者呢两句我真系觉得有啲嘢唔系咁适合唱。咁即系每一件事，每一个好细微嘅环节，都可以有时间嘅空间俾你去改善。咁for制作一张唱片嘅每一只歌嚟讲，系一个好大嘅福分嚟咯。 但其實呢兩種，即以前咁多隻，其實都係嗰種好匆忙得嚟，但係其實大家都好認真做嘅模式啦。 好認真，但係都依然係好匆忙， 係好匆忙， 好認真，好匆忙並存嘅一個模式啦。你自己有冇覺得其實呢兩種對於你嚟講？虽然冇得话边只好啲，但系自己 梗系而家嗰个好啲啦，唔系冇得话一定系而家呢个好啲啦。 有时间梗系好啲， 因为每一个环节都系嘅，即系譬如话好简单，今日我哋喺度做咗个节目啦，咁你哋可能翻去听啦，咁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觉得呢个节目我哋今日做完之后个分数系几多啦。其实你谂下，如果你觉得有啲唔满意嘅地方，我哋再做一次。可能會好啲嘅，或者你再做多一次可能會好啲。或者你做一個 jingle 又好，或者你剪一個唔知咩嘅版本嘅任何一樣嘢都好。你聽完之後，你梗覺得有啲嘢其實做得唔係咁好，但唔緊要交咗咯咁樣。咁但你可能俾多一日，俾多兩個鐘頭，俾多四個鐘頭，你又會再將嗰件事做得更加完美。其實音樂就係、是、即係做每一隻歌嘅時候，就係好多呢啲咁細微嘅過程，由揀歌到寫歌詞，到編曲，到唱，到後尾混音，到 mastering， 其實都係 每一件事都需要好多時間。咁好多時你係將嗰幾樣嘢配合咗之後，有啊有咗歌詞啦，有咗編曲啦，唱啦，先至發覺原來，哎，其實唱咗先知道嗰個歌詞其實唔係幾好，或者唱咗之後先發覺嗰個編曲其實嗰一句唔係幾好。咁但係如果你好趕嘅時間嘅時候，你就會發覺，誒一句啫，唔緊要啦，唔覺嘅，或者後屘我哋做電腦嗰啲手術搞翻好佢啦，即係咁。但係你有時間嘅時候，你就可以做得再靚啲咯。咁當然呢啲嘢未必每一個觀眾或者聽眾都會聽得到嘅。咁但係成日當你每一隻歌都有好多呢啲嘢，呢樣嘢又做得再好啲，嗰樣嘢又做得再好啲，你夾合埋一齊嘅時候，成個感覺就會即係更加好咯。 咁啊，睇下黑勤再繼續再講多啲關於呢一隻喂食熊貓裏面嘅。你講之前呢，首先咧會由我同阿瓊咧，因為每一次嘉賓上嚟一首新嘅歌，我哋都會講我哋去估啊，即係呢一隻歌裏面我哋眼中有啲咩好特色嘅地方，睇下同你嘅角度去睇，你參與創作嘅時候會唔會有啲相同啊，定係會有啲唔同嘅地方？ 好啊，你哋講啊， 係啦，咁啊，我估先啦。 好啊。 因为咧，我今次听呢一首歌，特别喺嗰个编曲上面所用到嘅声咧，系用到一啲近年会多用嘅一啲新兴嘅 beat 啊，即系佢嗰啲 kick 啊，嗰啲 drum 啊，嗰啲咁啊。咁然后我就去翻抄翻你近呢几年特别广东歌嘅作品咧，呢一种声又真系好似未出现过。所以我就估今次呢一首歌《喂食熊猫》咧，所用嘅选择嘅呢一种声，可能同监制或者编曲人咧，都好想用一种新啲嘅声音、新啲嘅团队去做。嘅呢个就系我想估嘅呢样嘢，系系啦，跟住听马琼估，我哋再一次个桥， 咁都可以啊。因为其实咧，我觉得喂食熊猫，我睇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已经觉得啊，外卖啊，因为即系呢个实在太系2020年疫情底下嘅一个好大嘅主题啦，咁样。咁其实直情包括埋之前嗰首《格林童话》，虽然系一个即系生活当中边有咁多童话嘅一个议题，但其实我觉得两首歌都有一种即系主题上都有一种好打动我嘅地方，就佢好地啊，系咪嚟紧嘅？呢、这個系或者呢個 project 都係想有啲好地好生活化嘅主題嘅一個切入咧，咁樣係啦， 係啦，呢兩個就我哋估啊，你可以揭曉我哋 都更棒嘅喎，即係唔係100% 中曬，但係都中咗好多。咁因為我首先講你嗰個啦，就係、是、我會覺得其實今次做係。都真係想有個全新，其實唔係淨係話講緊即係嗰個鼓啊，或者嗰個 groove 啊咁樣。其實做呢一隻喂食熊貓嘅時候，其實做嘅時間咧就正係格林童話派咗台嘅時間。咁我哋係錄緊第二隻歌嘅時候咧，就突然之間錄下，我就同阿馮漢明即係個唱片監製就講：喂，其實咧嚇嗰個我哋一路做嗰啲歌咧，都好似好成熟嘅，即係包括埋啱啱而家即係當其時啦，派咗台嘅格林童話咁樣。我哋使唔使或者大家有冇興趣做一隻即係比較地啲嘅個？即係我哋真係用嗰個地啲嗰個字。咁地啲嘅意思係即係點咧咁樣？咁即係我話即係你會喺 K 唱咯，或者大家容易啲接受咯，講嘅嘢係唔好咁李克勤咯，即係好似就算之前失魂記也好，就算之前再早期嘅一啲歌都好，都好似係咯，李克勤代表咧啲歌咧搞得好靚，咁咧就好似懶係有啲嘢咁樣嘅，可唔可以簡單啲啊？咁樣，咁今次。既然大家共識咗做呢一件事之外咧，咁我就覺得即係個比喻就係話，其實每一個牌子都有好多都會有條 young line， 幾出名嘅牌子都有條 young line。 係， 咁我就好希望呢一隻喂食熊貓就係屬於呢一張唱片嘅嗰條 young line 咯。咁既然我哋想做呢一件事，咁由整個製作嘅班底，即係其實包括咗你頭先講嗰啲音樂嘅部分之外，咁由曲啊、詞啊、編啊。唱啊，甚至乎个 key 啊，所以你会发觉呢个歌其实都唔系我一路唱开嘅 key， 比我一路唱开嘅 key 系偏低 少少。 咁但系我绝对冇觉得系高先系好噶，即系我再三强，因为有啲人系真系觉得个 key 高先好嘅，我真系冇觉得，最紧要系啱嗰样嘢，啱数，我觉得啱数系最重要嘅。咁其實由我哋唱嘅時候，都因應翻我哋想做一隻地嘅歌，所以其實喺個唱嘅時候都 都作出一個改變嘅。有啲人會覺得，誒呢只歌如果相比起之前你嗰只《教人童話》，應該易唱好多啦咁樣。其實係難唱好多嘅，花嘅時間係多好多，因為其實每一句、每一隻字或者每一個，我哋好希望做到比較而家啲啊，即係而家年青啲嘅，咁都想喺嗰個唱法上面個，你如果係嗰樣嘢叫唱腔，就希望可以有一啲改變啦，而令到件事會比較冇咁李克勤咯。咁頭先你講就係話嗰個細個嗰陣時，每一個人都會聽到一啲可能係一個 bedtime story 啊咁樣。咁其實呢一啲嘢到去分大人嘅世界嘅時候，其實究竟係咪咁樣嘅咧？所以你見到其實啲歌名係有趣嘅，即係《教人童話》啦，《餵食熊貓》啦。咁譬如我會有一隻歌叫做小熊帽沒有遇上大灰狼啦，我哋會有回魂夜啦，回魂夜就係我細個睇嘅嘢啦。咁即係譬如話《飢餓的毛毛蟲》啦，咁即係全部呢啲都係一啲同細路仔睇嘅，或者小朋友或者年青人睇嘅童話嘅嘢有啲關係。咁但係原來呢啲歌名去到大人嘅世界係點樣咧？咁就係我哋呢個唱片所講嘅嘢咯。 系，因为讲翻《喂食熊猫》呢首歌咧，编曲嘅苏道哲啦，系第一次同佢合作啊，系咪算唔算？ 之前都有一啲音乐会，我有遇过佢嘅，但系咁样嘅情况应该系第一次。 系，但系有冇觉得其实同佢沟通，因为我应该阿杜， 我见到佢见到我仲有啲惊地嘅， 见到你仲有啊， 仲有少少嘅，仲有少少唔系几好意思直接讲咁嘅。 咁你点样令到佢唔好咁惊？你越讲佢越惊。 一系就饮两杯先啦，咁样咯。其实冇嘅，即系慢慢做落去就 OK 嘅。其实冇乜嘢。 系 Alex 喺度，咁就佢就容易啲，即系冇咁尴咯，系咯。 我想象到画面系阿杜同阿 Alex 讲，你可唔可以帮我同阿黑勤讲？ 我谂住咁样。 有两杯好嘢。即系我哋唔止录咗一日嘅，咁所以都即系由于时间比较充裕啦，咁所以都一路录一路剪。一路改，咁改嗰下又填詞人又再上嚟，又再傾，又再改，咁一路都係處於呢、這、一個不停咁 polish 嘅階段咯。 同阿 Alex 傾係希望唔好咁李克勤啊嘛。咁但係其實因為你同佢咁熟，國語又係佢做，之前嗰啲碟又係佢做嘅時候，你哋點樣去唔咁李克勤咧？ 呢隻歌啫，呢隻歌唔好咁李克勤啫。 係， 咁其他《教林童話》我都覺得好李克勤嘅。咁喂食熊猫就我就觉得真係唔係好似平时我唔会咁样唱，尤其啲 verse 即係嗰啲第一二段唱嘅时候呢好短呀，嗰啲音好短同埋好平㗎，即係冇乜修饰呀，咁同埋呢你会留意一下好略嘅，其实係平时我唱好好即好似一个即好好清楚㗎嘛，咁但係呢一隻喂食熊猫係比较好似掠住去咁，咁佢哋就呢、這个系佢哋个要求，喂你唔好唱得咁清楚啦，系啦，嗰啲好清楚唔啱啲嘅歌啊，系啦，咁啊掠住去，总之系尽掠啦，掠到嗰啲字咧唔似就啱噶啦，咁样 系要连埋晒。 即系譬如嗰、那个几多唱下听得我食而无味，食而无味。如果你唱几多唱下听得我食而无味，咁又唔好听噶啦。你唱到好似个石字咁样咧，食而无味幻想你，咁就好听噶啦。咁样OK，学到嘢咁样。 有冇觉得好难理解？ 或者唔惯咧，即系 我冇理解过，我净系跟啫。 系，我呢件事都几难，因为明明我字正腔圆，但你硬逼我要唔字正腔圆 咁。咁音乐其实系 个感觉嚟嘅，咁又唔一定话要一定要字正腔圆先好听噶嘛，系咪？咁即系成个感觉，即系都系一个设计嚟嘅，我觉得。 咁另一样嘢就系嗰个 MV 啦，今次都应该系咪放手俾啲同事佢哋去谂，即系搵边个又好啊，或者个概念咁样。 搵微辣就系、是。即系 Alex 嘅 idea 嚟嘅， 咁佢话既然我哋啲歌想做地嘅，咁就做到尽啦。咁你千祈唔好拍啊，系咯， 出张相啫嘛，最后有。 我开头谂住佢系叫我唔好拍啫，冇叫我唔好演啊， 系 就乜都唔好负责啦，你最好吓。咁平时我就应该几开心嘅，因为我又可以悭翻几日出嚟唔使拍。咁咧，如果我其实我都冇乜特别嘢做，咩又唔使拍咁样。咁我又话系咯，如果你要地嘅话咧，就系咯，你唔好参与啦。咁费事拉高条 curve 啦。 你俾人哋搞啦，咁样我好好好咁俾人哋搞咯，冇所谓。 嗯，系，因为我见你喺 MV 里边参与就有一张相啦，咁你可能喺豪啲自己 再问你张相都冇埋添啊， 起码都仲有一张啊，咁样样，系啊，即系相对于上一次即系《格林童话》嗰个一镜过嗰个嘅参与度就唔使咁耐啊， 咁辛苦 咯，就会轻松一啲啦。 嗰、个就难啲嘅，真系 啊。 因为即系一镜直落咁就之前其实彩排、其实彩排难过拍， 系 拍就系咯，即系一 take 过都拍咗，我都唔记得几多 take 嘅，总之拍到多到系一 OK 咗个 take 嘅全个厂大家拍手掌，咁我都唔知拍咗几多 take 嘅，即系不自觉地哇正啊，终于得啦咁样，即系嗰种次都系咧拍到一半之后就唔得，因为开头都拍咗好多次啊嘛。 系啊，所以嚟紧咧，大家都可以期待紧你呢个新嘅广东专辑啦。有冇得预告？可能大概几时就会面世咁样？ 我都唔知啊，冇试过系可以做晒摆喺度等几月出嘅。等一个好嘅时间出咁样咯，咁就做就做好晒㗎啦。咁啊希望大家即係今次即係再细心啲去听，因为喺啲好细微嘅地方其实我哋都落咗好多功夫。咁係囉，同埋而家出广东碟嘅人已经唔咁多啦。咁啊大家即係我自己都好珍惜啦，係囉。 嗯， 会唔会担心再听翻啲整好咗嗰啲又啊，不如又再改一下啦，有时间咁啊？ 冇啦，master 咗冇得改啦， 冇得改啦嘛， 放过 Alex 啦，好唔好？ 系啊，好多人买佢已经。 咁啊，大家可以即系期待住啦，几时呢张专辑会面世咧？啱啱都听到少少里边，即系唔同嘅 track 里边佢之间嘅连贯性咁样样嘅。今日多谢你上嚟， 多谢， 多谢阿陈，拜拜。 晚餐总靠爱人，我习惯睡床苦等，看尽最新影片解困，门钟响起，颓废起身开灯，咬着汉堡想约女神，怕被永久单身，常在动态标签一人，又再等回复自困。几多餐客厅得我适宜，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有如离岸十英里，荧幕里注视你，分隔有两星期，限制距离远距离不见限期。几多则语音短信未全无视或清理，几多张有关于你荧幕截图极隐蔽，情人近放替给你体贴入鼻，无位置让我接触你，三餐对着空气。既定晚餐仿似病人，我就算偶然更新，缺乏你都差点吸引，甜痛苦感常够反差质感，门外有各种厄困，我没有天分，王子般捍卫你，做你的超人，在你的时空合衬。几多盏客厅得我适宜，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犹如离岸十英里，荧幕里注视你，分隔有两星期，限制距离远距离不见限期。几多则语音短信你全无视或清理，几多张有关于你荧幕截图极隐蔽，情人跟风替给你体贴入微，无法略过懒得理。几多盏客厅得我适宜，无味幻想你，几多天桌面的你犹如离岸十英里，荧幕里贴近你，不要被你疏离，限制距离远距离抱紧处理，好想你批准我给你陪伴或跟尾，好想至少一晚成为情侣在一起，四面墙内我无运气向来 似你。 请你李克勤为食熊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将会保持通识科课程必修必考，公开考试只是评核为合格与否，不会细分评级，不设独立专题研究。局方亦都会为通识科设有适用书目表，即是教科书要获审批。通识科日后将会有新的科目名称。杨润雄话，通识科自推行以来争议并没有停过，科目亦都被污名化。综合检讨建议和回应社会关注之下，会根据通识科的课程宗旨和目标精简课程内容，亦都会定名重要学习概念，重整删减课程内容，相信会减去原有内容的一半，释放学习空间。科目亦都会重视培养正面价值观、积极态度、国民身份认同以及学习国家发展、宪法、基本法和法治，亦都会加入到内地考察。本港新增8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5宗是本地个案，其中13宗源头不明。至于歌舞群组相关个案再多59宗，累计有311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歌舞群组有患者到访的其他地方出现爆发，要求曾经到访市民做强制检测的地点增加多七个，包括石硖尾彩龙大酒楼、彩云商场、彩龙皇宫大酒楼、菲力伟健美集团在尖沙咀美丽华商场和铜锣湾利源的分店。以及太子道西乐陶演艺中心。歌舞群组新增的确诊个案亦都涉及土瓜湾肇景安老院一名职员，以及一名在钻石山富山村富信楼地下翻工的医生。至于源头不明个案，包括一名小西湾福建中学的学生，以及一名港怡医院的护士。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二十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廿六度，吹和缓东风，晚间转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依家气温二十四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车龙排到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多实街，咁后少少窝打路道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龙尾就排到近公主道天桥亚街老街桥面。龙翔道来回方向去狮隧都车多，车龙分别排到星河名居同埋笔架山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反方向沙田出九龙，因为较早前管道内快线曾经有坏车，而家龙尾喺收费广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中线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欣怡花园。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哋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就系我哋一开节目嘅时候要疯狂咁样讲我哋点歌俾咩人。 系，大家咧先就会留意啦。之后我哋就收到非常之多、非常之有创意嘅答案啊！ 系啊，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逢星期四骚动音乐都会有呢个环节，就系、是、咧我哋会拣选一个对象，然后俾全城、全香港听紧呢个节目嘅人都可以有权拣一只歌送俾我哋嘅对象嘅。咁当然每一次我同阿琼都会写我哋嘅感言俾佢啦，咁亦都会喺咁多芸芸听众嘅选择啊答案当中咧拣一首出嚟播嘅。 系啦，今日点歌嘅对象就系噔噔大集合，好劲啊！真心、啊，因为其实咧即系其实都咩秋风起，蟹脚痕，好似唔啱揾。 秋风起咧就三蛇肥， 系咁秋风咩咧？总之佢有个意思啦，就系讲秋天一嚟嘅时候咧。 我知道你讲边句，我都有见到嗰句嘢。 系啦，咁就开始咧要食蟹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咁其实本来我同波胜咧都对于所谓大闸蟹呢件事咧都唔系好摆喺心上边嘅。但系咧，寻日咧我哋发现，大家都关心紧成万蚊买大闸蟹系咩事咧？喂，系咪真系咁好食咧？ 秋风响，蟹脚痒 啊！系啊系啊，呢句嘢好嘢，多谢你啊！系啊，秋风响，蟹脚痒，系啦，咁就压翻稳啦，咁样。咁然之后，于是乎我哋都话，既然大家咁有兴趣了解一下大闸蟹，不如我哋又做下 research 帮下大家咁样。 所以我哋拣选咗本周之星大闸蟹。 咁而家的而且确都系佢当做嘅时份嘅，不过经过我哋 research 发现咧，都系尾水嚟噶啦，所以大家想食好快啲食啦。 所以今日我哋点歌对象就有噔噔大闸蟹，大家有咩说话想送俾啲大闸蟹？ 呢一句嘢我觉得真系剪落嚟做 trailer， 大家有咩说话想同大闸蟹讲，或者你有啲咩歌想送俾大闸蟹？系，依家快啲去 Facebook 嘅，唔系快啲去骚动嘅 Facebook 或者 IG 留言或者 inbox 我哋啦。 应该剪一个 trailer 咧，呢个音乐节目点歌嘅对象实在太奇离啦，跟住就剪晒出嚟。今日点歌俾铜狮子，今日点歌俾 美国总统， 今日点歌俾 大 闸 蟹。 我哋好快已经跨越咗物种啦， 系啊， 系啦，我哋系一个大爱嘅节目嚟嘅。 下一次就应该是另一个时空和另一个宇宙的物品来 的。 听我大闸蟹先啦。 大闸蟹好啦，我和阿琼各自都准备了一些说话送给闸蟹哥的。 我那个真的很真诚的。 是吗？那我听你那个先。究竟严琼写了些什么给大闸蟹呢？我来听一下咯。 亲爱的蟹，知收到呢封信嘅你系嚟自阳澄湖啊、太湖啊，定系北海道呢？因为呢三个地方都算系香港入口大闸蟹最多嘅地方。我以为啊，我呢一世人最多只会喺餐台上边见到你哋，点知今日我哋竟然有机会喺大气电波当中相遇，缘分真系奇妙啦！应该就是你们大闸蟹最当造的时候。听啲厨师讲话，2020年你们最当造呢，就是由10月份开始去到12月中。所以如果仲有人类想食，记得要食埋你们这个美水啦。不过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好难食得饱的小朋友，我真的不多好食你们大闸蟹。仲记得去年茉莉捉咗我去陪佢食大闸蟹。我仲记得当我拆完第一只蟹之后，好灰咁讲咗句：，唉，好攰啊！同埋咧，我头先冇咁肚饿，拆完之后我而家好肚饿啊！咁真系啊嘛，因为净系食你哋好难饱噶。以我一个穷人家嘅小朋友，我真系唔知成万蚊嘅大闸蟹系咪食完就会饱呢？同埋有几多只喺度呢？系咪已经四代同堂都喺晒嗰度噶啦？咁有啲人咪食晒你哋全家咯？但系食完之后佢都唔饱，咁唔抵噶嘛？咁我都明白，拆咗你哋之后唔一定净系食蟹嘅，可以做蟹粉小笼包啊，或者其他各种食物，咁咪饱咯。不过我对大闸蟹最大嘅印象呢，仲记得当时系2016年嘅新闻啊，你仲记唔记得啊？ 2016年嘅时候，你哋有啲亲戚啊，俾人验咗出嚟话体内有啲致癌物，调查之后发现，哦，原来啊，你哋嘅屋企啊，俾人污染咗啊，就话原来喺太湖嘅东面，叫西山嘅地方，堆咗一个垃圾山出嚟。入面有啲电子垃圾啊、油漆啊，同埋建筑废料等等，日日夜夜都喺度排放垃圾。啲人话你哋屋企啊，就系咁样俾人污染咗噶啦。之后好似每一年，大家都好关心你哋屋企啲水质。唔知咁多年过去，你哋屋企环境有冇好翻啲啊？屋企被人污染了之后呢，又被人绑手绑脚。有些人呢，又会跟你说，哎，离开家乡呢，你就会有更加好的发展。这些说话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说你们大闸蟹啊，定是说，哎，不紧要啦，讲到屋企被人污染，但是你的肉呢，就是蟹肉啊，都还可以这么鲜甜。嗯，你们真是叻的啫。搞到我即刻好想送呢一首歌俾你哋啊！ 亲爱的，亲爱的，跟我不顾后果的进入垃圾堆。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问到强求请救谁。我与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爱躺爱。当我每滴记忆如畏惧，陪着我在抗。 景啊！你呢首歌， 沟渠唱泳，泳儿送俾啲大闸蟹。 你幻想紧啱啱就系啲大闸蟹喺嗰个湖度，污糟到好似坑渠咁样。 嗱，唔好咁谂，因为惊影响大家食肉。而系咧，应该有句歌词咧系：如未能高飞的我们，畅聚畅游畅永。嗱，即系冇得飞啦， 喺度发下发下咁样。 佢八只脚，佢都拍，佢都飞唔到，系咪？但系咧，你同佢一齐食嘅时候咧，就好似海喺呢个海洋嘅中心一齐畅游畅聚畅永。 我低咗你咪，你唔好成日试唱。 大家可以上我哋 IG 或者 Facebook 啊。 继续啊，好多好有创意嘅答案啦。 系好正啊！那個、 好啦，喺我哋讲大家嘅回复之前咧，又听下我写啲咩俾大闸蟹咯。 亲爱嘅阳澄湖大闸蟹，你好啊！我觉得今日会写信俾你，真系一种缘分嚟噶。老实讲啊，由细到大我同你都冇乜联系嘅，因为我有湿疹嘅关系，喺我小学嘅时候医生已经叫我唔好食虾蟹，如果唔系就会发得好犀利㗎啦。嗰阵我仲发现，就算我只係掂到你啲蟹膏啊蟹肉啊，啲手指都会痕到癫㗎。所以自细出去食饭，你同你嘅家族即使再吸引都好，我都唔会将你哋放在眼内㗎。唔好嬲住，其实你应该多谢我噶。每年秋天呢啲时节，你哋就要经历一次种族大清洗，你嘅屋企人甚至亲朋戚友都无一幸免，俾人摆上台食。当我一个对蟹敏感嘅人，就少一个食你家族嘅人啦。而且以我所知，因为你嘅家族被过分食用，你后代嘅质素都冇以前咁优质啦。最惨嘅系，你家乡阳澄湖嘅地位仲不保添。数返去2007年第一届全国河蟹大赛当中攞第一嘅蟹，竟然唔系嚟自你家乡阳澄湖啊。唔知嗰阵你有冇唔开心呢？我就有啦，毕竟我对河蟹都冇乜好感嘅。点都好啦，经过咗琴日之后，我哋全香港都知道你阳澄湖大闸蟹仍然有价有市，仲卖得好贵添，全靠张先生令你哋族群嘅名字可以再次登上新闻。沉寂咗一段时间，都总算吐气扬眉啦。如果你想要份剪报留念贴喺家乡嘅话 ，message 我啊，你喺 IG 或者 Facebook search 骚动音乐就揾到我噶啦，我一定会帮你搞搞佢嘅。所以今日我特登拣咗一首歌送俾你，仲有你喺家乡阳澄湖嘅一班亲朋戚友。祝愿你哋以后每一年都可以继续灿烂一次啦！唔中意食你嘅波成上。 I'm not afraid to die. 咁滞上新聞仲唔係灿烂一次你班大杂牌。 我想话呢首歌呢就算佢唔上新聞都啱用㗎。因为係拆烂一次啊，拆蟹个拆啦。 BSR 嘅拆烂一次啊。 其实今日呢我必须要讲、我哋嘅听众呢即係创意爆棚。非常之多非常之出色嘅。 选择啦， 系啊，真系。 咁首先讲下有一啲又唔止一位朋友都拣香港料理啦，即系煮嘢食，大家谂起呢一个嘅。 即系有一个虽然非常之短啦，但系我觉得呢个非常之有阿一嘅风格，佢可以点一首心经嚟超度佢。 跟住另外有一个都正嘅，都食得几好啊 ，Teddy 佢话希望啲大闸蟹长多啲高，所以就想点陈奕迅嘅 快 高 长 大。我哋本身谂住拣呢只嘅，咁但系始终佢即系食咗个字，但系个歌词系咪完全吻合咧？又未去到，咁啊仲有其他更加多嘅选择嘅，有啲好笑讲咩陈宝珠女杀手俾班蟹听， 系啊，因为你哋可以写喺我手上系你哋嘅幸运咁样。 究竟我哋啲听众个脑系装咩咧？ 都好夸张啊！咁样 同埋黎明嘅你系我嘅啊嘛， 我觉得真系好好笑呢啲。咁当然啦，仲有即系佢话 Rubber Band 嘅百毒不侵啦。即系希望首先希望啲蟹干净啦。咁食完之后我哋 都干净啦。 系啊，咁样 系啦。咁但系咧，芸芸咁多个选择咧，我哋最后拣嚟咧系呢一首嘅，呢一首好贴题嘅， 冇错。 虽然有少少 sad， 系啦。但都是讲我们怎样要对待我们的大自然和我们的朋友大杂牌的。是 Swing 的鱼虾蟹。 大海勾引你来抢购，大海正到剩余句剧美的精彩，鱼唇被摊到了饭后赞美，绝后爱胆的胆不够，失去未来佳偶，大家海里石油未采够，不要留。Bye bye fishes, bye bye whales, bye bye lobster。有冇鱼有冇虾有冇蟹有冇鱼有蟹，我哋咁丑怪，大海里面所有嘢俾我哋清晒。 我想跟住唱啊 ，Bye bye features，Bye bye audience，See you tomorrow， 拜拜。 中动音乐。